尽一千亿爱宠，知道万灵神睡眼惺忪，和悠悠长夜作梦，我都想与你相逢。仍然是我有我，自制造我梦与想，曾扬言我世界要冲破平凡状况，沿路有你拍翼同步再飞往，我的天空色彩幻变更好看。仍然是我有我，在兑现我梦与想，来环游我世界，这一切自由自创，从没界线跳越上限更适当，心底天长从今不可再观赏。 恭喜大家都发财。

悲伤都已太遥远，当太阳升起，未来就在我眼前。多少次我想回头，多少次我想要哭，我对自己说，哦，我绝不认输。人生这条路总会有挫折，汗水和泪水全部抛在脑后，希望和荣耀把它藏心头，只希望人生长路你会永远陪我走。 只能微笑，哭泣让我从此